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赵亮。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本由美国作家麦克罗伯森撰写的《给福尔摩斯先生写信》。福尔摩斯尽管是一个虚拟的人物，可不得不说，他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侦探。即便有哪位大侦探智力超群、大名鼎鼎，恐怕也得落下这样的称赞，像福尔摩斯一样。在这部给福尔摩斯先生写信的小说当中啊，福尔摩斯的住址伦敦贝克街221号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址。那么世界各地啊，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的人愿意相信福尔摩斯先生真的存在，并且把自己的求助信寄到这里。刚刚租下贝克街221号公寓的律师雷吉是福尔摩斯的铁杆粉丝，他把自己的法律事务所搬到这儿，既是对福尔摩斯的喜爱，又是出于另一个原因，这里房租真的不贵。只不过市政府对租客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给所有的来信写回信，哎，还得用上一些固定的格式，比如什么福尔摩斯先生已经退休，现在正在英国南部乡村隐居，专门研究养蜂事业等等等等。这样扮演福尔摩斯啊，好像真的挺无聊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封信却引起了雷吉的注意，这封信是向福尔摩斯先生求救的。于是雷吉就开始像福尔摩斯一样为人排忧解难，用推理挖掘真相。推荐你跟我一起阅读这一本《给福尔摩斯先生写信》。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你好，中午好。 李老师，在环球旅行家栏目开始之前，我们还要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啊。那今天呢，我们先来从亚洲介绍开始。亚洲的天气呢，应该说现在还主要以高温天气为主了。比如说像新德里，今天呢它最高气温就是38度，明后两天基本上要达到40度这样一个温度。现在才是这个炎热少雨的这样一个季节。 嗯， 那对于曼谷来说，现在是气温也仍然是比较高，基本都在35度，35到37度，但是呢它还下点这个小雨，这样的话湿度也还是比较大，是一个高温闷热的天气。 嗯， 咱们再来看看欧洲。欧洲呢总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宜人的。现在像西欧和这个中欧这一带，基本上气温是在22到27度之间。当然未来两天像南欧、像罗马这一带将会出现小到中雨的天气，但是气温也并不太低，基本是在24到23度这样一个区间，波动比较小。那美洲的状况呢，现在基本上纽约这个和五大湖地区呢气温要稍低一些，因为在未来两天他们要主要是要下点小雨，气温是在17到 20度之间。 嗯， 当然南部这个像美国南部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基本上可以达到28到30度。 嗯， 总的来说，这个天气没有太大的一些个灾害性天气，倒没有。 嗯， 就是出去旅行，这个季节总体来说还是不错。比如说澳大利亚现在是秋季，天儿也还是比较好的。 嗯，反季节旅行应该是正是时候。 对，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对天气方面的介绍。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门之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谢谢李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开启全新的一周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旅行情报室这是在立夏之后的第一次吧？ 嗯， 这个夏天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烈，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昼夜还是有温差， 对， 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衣物的增减。那说到这个立夏刚刚过，我就想到那天他们说立夏的时候啊， 嗯， 他们提到一个词儿，说原来是不是有部剧叫《夏至未至》是吧？ 对呀、 啊，啊，他们说这个立夏 一本小说嘛， 对、嗯，立夏这个感觉就叫夏至未至，就还没到那个夏天。 因为立夏就是《夏至未至》里面那个女主角的名字 啊，是吧？ 嗯、 哇，没有看过，真的是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关联啊。 嗯、 那其实中间还有一个节气嘛，叫小满嘛、 嗯， 对吧？在这之后才能进入慢慢进入夏天。 嗯， 但是进入夏天之前，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在这个夏季你将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今天的旅行情报室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上一次我听袁一和我们的嘉宾说到那个关于假期的安排的时候，一提到六月份以后，大家觉得哎呦好长时间可能没有假了， 感觉没有盼头、 嗯、但是那天不是嘉宾也提醒了吗，说暑期来了以后可以利用一下孩子的假期， 哎，对，蹭一个假期。 嗯，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接下来的假期当中，可能旅游业态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来看看我们将会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加入旅行大军。 嗯，那么这个刚刚过去小长假呢，也是刚刚开始天气回暖， 嗯， 所以整个全国的状态呢，都还是比较好的。 嗯， 到景区景点去观景、踏青、赏花、休闲，也都是大部分游客的一个选择。 对，我们来看看有一些地方啊，它可能有一些突出的特点。 嗯， 是不是在接下来的假期里面还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由于花季的不同，由于季节的不同， 地域不同， 对 对， 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 是， 像如果回顾一下这个刚刚过去的小长假的话，在黑龙江，那应该说他们的这个季节呢，跟南方是交替不同的， 要慢一拍。 对，那么黑龙江的齐齐哈尔那儿的龙江县的杜鹃花节开幕之后呢，当天据说到杜鹃山旅游的车辆达到了上万辆， 嗯， 而来自周边的游客超过了3万人。那么在新疆方面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举办的是郁金花节啊，郁金香花节、 嗯、 啊，郁金香的这个花节呢，应该差不多它的纬度应该稍微高一点，跟欧洲那边差不多持平哈。 对，所以你看咱们上周周四的时候请来荷兰旅游局的杨宇， 对对对对， 也告诉我们说其实郁金香已经到了盛放期，也很快就要结束了。 没错，那么在这个过去的小长假期间呢，很多游客今年也选择去了美丽乡村，感受民俗文化，吃农家菜，住民宿，逛庙会，这样的假日体验呢，也是在今年的一个首选。 那你如果说出这个美丽乡村的话，那江浙这一带肯定是不二之选了。 嗯， 浙江省宁海长这个街头 他们这个假期的游人也是如织。 嗯， 游客们呢在欢乐家田的农庄观赏五彩花田，参与农活，采摘瓜果蔬菜，开展徒步、野营、烧烤这样一系列活动。此外呢，其实文旅融合的一些旅游产品、研学产品、红色旅游等等，也成为了小长假时候的一个旅游新亮点。 嗯，刚刚提到的这个关于美丽乡村的这样的民俗游，或者是农家菜的住民宿这样的旅游的方式，可能在春季显得稍微合适一些。那么如果是在夏季的话，可能会变换一些花样啊， 要往室内走一走。 对，那么在四川方面呢，我们看到亲子游和研学旅游、博物馆游呢是相当火爆的。据说啊，在过去的那个小长假的那一天，还不是正日子哈、啊。那么这个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接待的游客就达到了 4.4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33%、 嗯。 上次这个我们的博物旅行专家郑阳来的时候，因为他刚刚去过四川、 嗯、 他刚刚从那个四川的那边的一个熊猫基地回来、 嗯、 所以带来了第一手的资料、 嗯、 据说那边的熊猫呢这个生活的状态都非常好、啊、 嗯， 大家愿意看到的其实更多的应该是自然状态下的熊猫。 对 啊，那么在这个一些人文旅游的资源方面呢，像四川也有很好的一些资源，像武侯祠的博物馆接待游客呢，据说在那个假期期间有22000人次，同比增长了 65%、 嗯、 还有一个就是杜甫草堂那个草堂博物馆接待游客是1.5万人次，同比增长45%。 那么来自某旅游网站的数据报告显示呢，游客越来越渴望体验旅游目的地中的文化韵味。比如以上海迪士尼乐园为例，游客不仅会去在乐园里面玩，也会到上海的网红餐厅啊、博物馆啊、网红民宿啊这样的地方打卡。 嗯， 而博物馆相关旅游产品的搜索量呢，在假期期间同比上升了将近一倍。像故宫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等都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 嗯， 还有夜宿博物馆这样的主题游格外受到年轻人尤其是亲子家庭的青睐。 嗯，再过十天左右咱们就将迎来博物馆日了，是吧？刚刚好，这是应该是一个热点了。 对， 嗯。然后呢，说到这个大家的假期的一些组合方式，我想可能各位都有一些妙招吧。 嗯， 因为每年的自己的年休假如何跟咱们的公众假期结合起来，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点。 是， 拼假成为了假日长线出游的主旋律。游客利用带薪年休假和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拼成的4天到8天的长假，实现的中长线旅游，这个也是一个亮点。根据一些数据显示，出境旅游目的地这个首推的应该还是东南亚。 嗯， 比如说苏梅、巴厘岛，还有沙巴，还有宿务岛等等呢，备受青睐。在中欧旅游年的带动之下呢，欧洲旅游方面也是非常热门。像英国、俄罗斯、意大利、德国、法国代表的欧洲国家，成为了拼假出境热门的选择目的地。 马上到世界杯了，俄罗斯又是一个大火的目的地。嗯、现在我身边很多人都在筹划 对 暑期期间的俄罗斯世界杯之旅。 嗯嗯，这个球迷是一部分，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沾球迷的光， 对，去感受一下氛围嘛。看不懂球可以去看人嘛。 是。国内的常见方面呢，我们看到假日期间呢，像北京、大连、上海、三亚、杭州、西安、重庆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河北省呢是实施了一个境外旅客的购物离境退税政策，而海南我们知道最近是这个好消息不断啊， 嗯、 他们对于59国入境游客实施免签政策，带动入境旅游市场的增长。 嗯，那么我们也看一看小长假期间参加到出境游的人数比例达到了 46%， 大部分游客呢都选择的是把自己的假期一起拼成加上这个公众假期一起来出国玩耍。 嗯， 那签证放宽、汇率利好、还有航班增加、还有旅行社的促销，都是刺激出境游的一个重要元素。 嗯，其实今年看到这个小长假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呢，有关的方面一些负责人也指出说，像这个出境游方面，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五国也逐渐进入了游客的视野。 嗯， 那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之下呢，很多游客把出境旅游目的地瞄准了过去可能不是热门的中亚地区。 嗯， 重走古丝绸之路，其中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一个国家是最受欢迎的，叫做哈萨克斯坦。 嗯，另外全域旅游时代下呢，也各类旅游新产品和新业态也不断涌现，玩法也是越发个性化了。其中像山东青岛万达东方影都，把影视文化、主题乐园、剧院、秀场、高端酒店等业态都融合成一个新的旅游综合体，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度假休闲。 嗯， 像宁夏回族自治区黄沙古渡景区主打原生态自助游，沙漠冲浪、湿地龙舟、羊皮筏 筏子、沙漠骆驼等旅游项目也是受到游客追捧，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嘉宾张波的节目里面推荐的我的家乡的拈花湾、 哦、 包括内蒙那边的那个沙海主题、沙河主题的这个休闲度假村、 嗯嗯、 都是游客们热衷的选择。 是，那么从一些大数据看来呢，在小长假期间最受欢迎的主题类型，就是主题游的类型，像什么奢旅生活、徒步登山、深度摄影、潜水和极地探索，还有体验这个境外的，比如说一些特别的景点的一些生活啊，品味像英国的唐顿庄园休闲下午茶，据说不是电视剧里面那些桥段了，已经走进大家的视野。通过丰富的旅游方式，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并且尝试更多的新的玩法。此外呢，旅游者呢可以通过像普吉岛上的这个洋相岛体验双体帆船包船出海、 嗯、 还可以去马来西亚潜入沙巴红树林探索长鼻猴和萤火虫共舞，甚至呢在西安啊，不用走得太远，你也可以体验一下自己亲手制作兵马俑， 这个做完还能带回去，就是请了一根兵马俑回去，感觉安全感暴增。 对， DIY 什么东西可能大家都觉得不新鲜了， DIY 一个兵马俑试试 这个太新鲜了。包括我朋友圈最近也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其实是利用了小长假之后的一个浅度的跳水价格、 嗯、 然后出门出境去、 哦、 去玩的。如果假期是可以这样调开的话，其实你在游览的过程当中的体验呢、啊、包括价格的性价比各方面可能会更好一些。 有的时候是用钱来买时间，有的时候时间呢、嗯、可以用来省点钱 弥补钱。 对， 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的旅行情报室稍后继续回来。 我喝来喝去，渴了还是要深一点，深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oh, 我以为走下去是一到了，可是你的影子没出现，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oh, 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在回家路上旅客名单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 飞机场的10:30，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个航班，比如在最近哈，就要准备出去好好的度一个假，在各地游客都没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错峰的时节，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啊，真的是啊，下一个小长假到来， 应该是下个月的事情了。 对，六月份好像全世界各地，我们刚刚从旅游天气预报上也感受得到，各地的天气好像都在归于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极端天气比较少一些。 是， 那希望各位呢能够抓紧这样一个时间啊，特别是有闲的群体。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有闲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工作压力之下呢，可能很多人会把假期向后错。但是银发一族在这个时间可能就会比较宽松一些。 老人家经常会说，我有的就是时间呀。 对，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首个老年旅游标准出炉的消息。那面对这个银发游的市场，近期呢在某些平台上也推出了一系列的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老年游创新产品和一些新的服务标准。 我觉得这个太有必要了，因为很多像之前旅行团在接收团员的时候，他会要求说7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是不接受的。可是现在咱们的这个医疗水平和大家这个身体素质，70岁以上的老人身体好的能到处走的多的是了，所以他们还挺郁闷的。 很多人都说这70岁的老人这拥有的是30岁的心脏或者40岁的心脏，这个有很有可能啊。 对， 那年轻的人反而有的时候可能身体素质是要差一些。 是，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这个标准出台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目前呢据统计数据表明，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2亿，那么银发游成为了旅游市场开发的一个潜在热点。数据显示今年5亿旅游市场老人游就占了20%。淡季比例更高一些。 对， 但是呢这个痛点啊据说也比较明显。最主要就是旅游业还没有对银发族的这样的游览呢做好充足的准备，从而使得他们的这样的旅游充满各种意外和风险。比如说老年人旅程当中的健康问题，低价团和诱导购物的陷阱问题，这个不用多说吧。在视频里我们看到有一些这样的突发事件的时候，老人在当中是主力啊。 对， 还有老年人发现自己要找到一些适合他们的产品并不太容易，而儿女为爸妈安排旅游呢，有的时候操心真是操碎了。 就是虽然没有陪同，但是恨不得24小时都能监控着，最好能随身带一个摄像头。 对，为什么？就是不放心嘛。 对。那对此呢，这个相关的平台根据大量用户的使用经验，专门针对老年人群制定了33项产品的服务标准。比如在行程安排上选择安全性高的目的地，不安排以机动项目为主的激烈的景点或活动项目，爬山呢必须是缆车代步，一次的行路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每次连续拉车不超过2个小时，景点旅游的时间呢要比普通常规团相同景点增加20%。另外随行的领队也必须是星级领队，全程至少3次发信息给老人的子女报平安。给客人提供发放安全信息卡，记录联系方式、车号、既往病史等等，一旦发生病情会第一时间联系救护。行程中呢所有餐食也尽量做到全包，正餐要以热食为主，正餐时长至少是1个小时，入住酒店周边500米内无省级及以上高速公路等等的要求。 这个确实对老年人来说有一些标准是必须的啊。以前我们可能都是在想象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旅游团就应该把这些标准纳入其中呢？但是一直没有做到。我们看到这个平台呢还是很有良心的在这点上、啊、 对对对。 据说呢他们还为银发一族设计了高保障的保险。刚才我们不是说到年龄问题吗？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这个高保障的保险承保范围达到90岁。 哇、 这个保额呢远高于市场水平，让老年人出行呢免于后顾之忧。针对海外服务问题呢，他们也推出了一个叫做全球旅行 SOS 的紧急支援服务，已经成功的处理了多起老年人在国外迷路和或者走失这样的紧急就医的案例。 我觉得可能就是服务标准当中像增加的什么行程这个景点儿，要多20%的时间，因为毕竟就是老年人对于景点打卡， 啊、 对，第一是走得慢，第二在景点打卡拍照所要用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对，这因为各种的节奏，他们跟年轻人是无法相比的。 对， 在这一点上呢，其实还有更多的老人，我觉得他们并不是想要走那么多的地方，他想要的是更好的感受。其实我觉得现在你看，为什么我们提到银发族的这个旅游标准的时候，大家如此的关心，是因为其实每一个群体他们的服务标准呢，现在都在细化。 是， 平台之间比什么？比的不再是说你去的地方多。 对， 你去的地方好像别的平台没有，它比的更可能的是这个你服务的细化和服务的人性化。 对，是不是有针对性？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标准，我们也是举四肢表示赞同的。然后也希望更多平台可以效仿他们的做法，然后也多多为咱们正在这个努力挣钱上班的这个子女们解决一些后顾之忧。 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就是为家里人，特别是家里老人来制定旅游计划的时候，我大概用 三个周末的时间啊，三个周末的时间，包括一系列的签证问题啊，包括这个订酒店，而且是自由行啊， 你自己一个人去把它搞定， 一个人把所有的每个细节搞定，就这样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有微信的联系，还要再解决一些可能没有想到的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某一家旅行平台或者旅行社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完善，让这个制定旅行计划的子女们能够把它交给放心的交给你们，然后一切都不用管，这件事情就是太好了。 对， 对吧？ 对。嗯，好吧，在中午的1:24，我们说了一件让所有我们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都非常高兴的一个消息之后呢，旅行情报是要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在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当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彩云朝霞， 摘下一朵迎春花，春水玲珑美无瑕，我们就像童年一般尽情玩耍。 小鸟在叽叽喳喳，孩子们嘻嘻哈哈，谁光着小脚丫漫步在大山下， 春风起那个绿枝桠，蒲公英羞答答，随风而飞吧，眼前的风景如画，当我不想回家， 潺潺山重重，拂面一阵清风， 人在人海中相逢，梦在梦境中重生，旅程就像童话，坠入绿叶仙踪。 孩子辅导班上的怎么样？ 哎，孩子不喜欢也没什么进步。 是时候为孩子改变一种学习方式，青青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青青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流水冲刷了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日-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0。 在海岛之钻夏威夷观赏火山熔岩奔流入海，驾四驱车驰骋辽阔古兰尼牧场，登茂纳凯亚火山仰望璀璨星河，在活力四射的威基基海滩体验冲浪，看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频频跃出水面，热情呼啦舞带你融入夏威夷。阿罗哈，我们在乐活夏威夷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心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继续我们今天旅行情报的分享。刚才说到了大数据的一些东西，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身边的事情。 嗯， 在长假期间，可能大家外出旅游或者说出远门的朋友少一些。我们知道小长假呢，时间不是非常够， 嗯， 所以呢，在北京我们的周边走出家门去感受美景的人就会更多。 嗯， 在刚刚过去的小长假呢，有一个数字显示啊，在京游的游客人均花费是311元。 嗯， 城市副中心和大运河文化带成为了市民休闲旅游的一个新的风向标。 所以你们家那个附近就很火。 对，我们家附近，但是我好像很少到我们家附近去走一走，因为每次都是2点1线啊，单位和家之间。 对对对， 但确确实实有的时候看到别人拍的照片呢，是心向往之。京郊旅游，这是刚才你说了嘛，我们家附近是在这个当中的啊。 对， 这个是旅游热点。然后门头沟、昌平、怀柔、平谷、延庆五个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成为了市民到郊区旅游休闲的首选。 嗯， 而门头沟区的民俗接待人数呢，同比增长是15.5%，收入同比增长13%。平谷区民俗接待人数同比增长6.4%，收入同比增长7.7%。这么一看的话，门头沟现在是不得了哈。 对，那么除了刚才讲的这五个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之外呢，城市副中心也正在成为市民旅游休闲的一个新亮点。 嗯， 不少市民自驾在大运河文化带游览。统计显示，大运河森林公园接待人数1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5%，增长幅度也是创下了新高。 嗯，既然刚才提到了咱们的京郊旅游，接下来咱们就看一看京郊的各个区在最近一段时间都有什么样的亮点。说到刚刚过去的咱们的国际电影节啊， 嗯， 这个 怀柔应该是在当中起了很大作用。 对， 我们知道雁栖湖，这是国际电影节，咱们北京国际电影节每次开闭幕式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那其实从 APEC 当时会址确定了之后，这边就一直持续火爆，没有下降过这个人气和热情哈。 没错。 那最近的雁栖湖的西山步道也已经正式的迎客了，沿步道登上山顶之后呢，可以近距离俯瞰雁栖湖的核心岛全貌，这个步道也因此成为了这个怀柔会址最佳的一个观览点。 哎，你就说到这个步道啊，因为我在雁栖湖还真是这么走过，但是没有走一圈。雄心壮志，每次看着就觉得走一圈没问题，但是走到半道儿也就后来就退回来了。 那 事实上，我这个步道呢，我原来走过一段，还是挺不错的。 是 人很多，人气很旺。另外呢，这个步道呢，我觉得设计的很好。盐湖这个区域呢，你可以有的地方可以很近的跟这个湖面啊走得非常非常近，有的地方呢还可以看到，你像那边有一些特殊的建筑，比方说那个酒店 日出东方， 对，拍照有一些最佳的一些摄影点。 雁栖塔虽然不能进去，但是你可以外面看。 对 对， 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看到。另外呢，西山步道它的这个长度呢大概是8180米，那也就是说我当时走的可能是其中非常非常短的一段了， 8公里多。 我是不太可能走完的。 其实如果徒步的话还好，可能3-4小时应该能下来了， 就是如果时间充足，另外体力能够跟得上， 对， 应该还是不错的。 对， 其实咱们在这说就是智商谈兵了吧，我知道原因现在健身比较厉害啊。 但是持续的这个走8公里，我 还是 不确定。哎， 不知道啊。全程呢是依山而建的，在沿途呢设了18处观景平台，身处不同的高度的观景台，你可以看到的核心的美景也不太一样。 目前呢，围绕雁栖湖核心岛已经开通了3条游览路线，一条是雁栖湖景区内的环湖游船游览路线，另外一条是去年启用的长达14公里的环湖亲水步道，第三条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最近开放的西山步道了。所以这3条路线呢，就可以确保大家既可以从水面近距离观赏岛上的建筑，也可以从高处俯瞰全岛，还能够走入其中去享受美景。 这个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步道这件事情呢，可能在起伏方面如果做得好的话，为什么大家喜欢到山里面走？ 对， 是吧？因为他看到的风光呢是一步一景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这个平路走的话，就跟你在健身房里面走一样啊，这实在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特别舒服。 你两边的景象一直在变化，所以其实8公里可能还是挺好走过去的。 那我们就等待一下你的好消息， 拭目以待， 看你什么时候能走一回。 好， 刚刚说到的是怀柔，接下来咱们到延庆看一看。 好， 延庆2018的花园叫世园花宴美食节。其实在咱们延庆的这个牡丹园已经举办了。 听听名字先说这个吃的啊。 啊，你说。 激动的不行了。荷花鱼米、玫瑰天鹅酥、槐花披萨。 哎，都跟花有关。 对呀，所以世园花宴嘛。对。 它是在延庆区的旧县镇的归州啊牡丹园来举办的。然后这个同时拉开了北京世园会的优质旅游产品的推介活动。据说这是北京世园会优质旅游产品首次推介，当天 也推出了这个精品旅游路线 3条啊。 对，2018年这个世园花宴的美食节呢，也是推出了30桌延庆特色的乡村美食，每桌美食呢都是以世园花宴为创作主题的。现场除了延庆当地的什么土鸡宴、鱼宴，还有刚刚说的荷花鱼米、玫瑰天鹅酥这样的江南美食，还有茉莉提拉米苏、槐花披萨这样的西式美食。 我允许你咽一个口水。 咽呀。然后一起参加这个美食节的厨师也表示说，世园会是一个世界级的盛会，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到延庆，厨师们在创意的时候也特地改良了一些西方美食，添加了中国元素，你看像槐花这种， 对， 茉莉，对吧？ 对， 所以也是一起来迎接世园会的到来。 这一届的美食节呢，还将设立富有世园花卉特色的奖项，比如说牡丹奖、月季奖、百合奖，由国内知名餐饮专家综合主题创意、厨艺技术、美食口感等等方面来打分，按照分数的高低评选出各类的奖项。 那2019年呢，北京世园会也会成为北京旅游一个新的热点。品一顿花宴，游一天世园，住一晚花田，据说会是2019年最火的旅游产品。 这个起得太好了，住一晚花田啊，没有说住在某些这个叫乡村旅游啊什么什么，说的住一晚花田啊。 你住的地方，它都是沉浸在花田当中的。所以呢，为了预热2019北京世园会，这次活动中推出3条世园主题延庆的精品旅游线路。 大家可以去他们网站上，更详细的了解一下。我觉得在世园之前，咱们能先享受一下这世园花宴，真的是饱口福的一件事情啊。 好，刚才说过了延庆和怀柔，接下来咱们看看咱们城区里面的事儿吧。有一个这样的消息，说咱们要点亮这个北京城哈、啊，是叫爱的记忆亚洲区的首站创意灯光节，将会也不是将会了，已经啊是在北京盛大开启了， 但是会持续到6月8号，时间还是挺长的， 是从五一之前开始的， 4月28号， 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半。是在谢岛度假村42天不间断点亮北京的初夏之夜啊，带来光影形三者结合的完美体验，打造北京地区最大规模的景观夜游场所。 哎呀，晚上去看这个光影点点，去看灯光节，又不怕晒黑，又凉快，温度和这个皮肤的感觉都很不错， 想得真周到。 本次创意灯光节呢，主题叫做爱的记忆，记是痕迹的记，轨迹的记。爱是人和人之间强烈的依恋、亲近和向往，像父母之爱呀、子女之爱呀、夫妻之爱呀、兄弟之情、姐妹之情、朋友之情，总之呢，各种情感，也许各位在这个创意灯光节当中都可以找到，由灯带给你的这样的一种悸动。 所以这个灯光节它叫创意灯光节，它的主题就是从这些爱中，寻找到。那么在这个会场当中呢，据说有一个。首先映入你眼帘的叫魅力之花，它是以动态灯光，中间运用了2000多根灯管，在这个灯光节里面还有更多的汲取古代美好爱情故事的一些灵感的作品，比如说还有一个叫比翼鸟，这一听就是 在天愿做比鸟， 对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作品哈、啊，这些东西呢都在造型和互动上啊给大家更多的变化和体验。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啊，其实这个灯光节的筹备已经开始了，据说是主题策划和场地考察以及方案设计、施工深化全方位都考虑得很周到，历时一年之久，最终确定了这套方案。说到这里呢，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亮点，比如说在节能和低碳经济的基础上呢，每组灯光秀之前啊它都有一名专业摄影师来给大家拍照啊，而且提供的是云端免费的下载，这个事情呢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考验大家拍照技术，好像女孩子都比较要求比较高，是吧？ 对，而且你说这一张，这好不容易来一趟，这照片拍不满意不合适啊。 对对对，有可能这个关系还弄得很僵，是吧？ 万一。 所以 就此分手了不合适， 所以这摄影师专业摄影师是必备的。 对，云端免费下载呢，这也是必须，照片你得给我原片啊。 对，我们知道看灯。我上次我记得说另外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提到说这个看灯这个事儿啊，在中国咱们是有传统， 对， 每次十五说闹花灯， 对、 啊、 元宵节。 但是在如果在夏天，特别是在城市当中看到夜景这样的机会呢，对于更多的人来讲并不是特别的多。我指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来看， 对，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电视片当中拍摄到北京的夜景，其实咱们身处这个区域应该是拍摄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对 CBD 区域哈， 这灯光还是很美的。 对，但是如果你要想看到更多的一些像自然的、像这个创意的灯光呢，我想这样一个谢岛的灯光节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感觉是北京初夏2018年很正确的一个打开方式。所以各位可以在6月8号之前的晚上都去谢岛度假村去感受一下这样的创意灯光秀。 来吧，看看这个夜景，观赏北京还有哪些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去年的7月份。北京市首次开通了叮叮车啊，为运营载体的夜景观光游的东线和西线，这个不知道大家感受到了没有。最近呢北京公交集团又推出了一条以仿英式的豪华双层大巴为载体的夜景观光游的北线。 我没见到，我猜是不是就是红色呀，因为英国的公交 都是双层的红色车， 对，红色。但是前段时间他们那边也有改过车头 啊， 对，就以前是比较平的， 对对 对 对 对，现在好像改的更流线一些， 啊、 对对对。 说到流线，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咱们的一路公交车， 对， 啊、这个流线型确实很漂亮， 是 看着真跟海豚一样，红海豚。 对，这个叮当车啊，咱们这一次的仿英式豪华双层大巴的这个夜景观光游北线呢，全程总长29公里，两站。车辆是从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前门发车，抵达第一站是世贸天街。游览30分钟之后，前往终点站水立方。 哦，是这么走的， 你们就可以自行的参观水立方夜景了。票价50块，每天晚上7点钟会在前门发车站发车。 这条线路采用的是刚才提到的纯电动豪华双层大巴，具有零排放、低噪声的功能。车辆外观呢，颜色很亮丽，车内的配套设施丰富，为大家提供的是高端叫航空式出行体验。 咱们说那个座位很舒服，怎么说了？把头等舱搬回 搬回家， 把头等舱搬进了巴士里面，对，坐着也很舒服，然后也没有排放，也没有噪音。 其实不光是来京的游客们，他们可以来乘坐这样的车辆。我觉得因为 平时我们自己开车的时候一定是以就是交通出行效率为第一目标第一要务的， 对， 有的时候你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其实你坐在这样的车上，一个是感受一下北京公交的变化，另外呢可以来体验一下夜景到底是怎么样从咱们身边每天就这样流逝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放慢节奏。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跟各位分享的一条资讯，也是各位最近可以去体验到的，是一年一度的北京书市会从5月11号开始到21号在朝阳公园正式亮相。这一次呢，主题叫做坚定文化自信，共建书香京城。倡导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目前呢，据说这个北京书市的抢票活动已经开始了哈。上次咱们刚抢过这个国际电影节的票，抢北京书市的票了。进入北京书市栏目呢，你到这个北京市新华书店的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的这个公众号，可以来免费领取2018北京书市的门票两张。抢票活动呢，抢完就没有了哈。好像最终截止时间是在5月21号。 但是肯定是先到先得。 大家可以凭二维码进入朝阳公园来参与2018的北京书市。 记得这个提示一下，抢票成功的手机号不能重复抢票。 哦， 各位可以， 这是规则。 对，呼朋唤友的一起来参与一下这样的一个北京书市。时间到了中午的1:44，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信息量还是很大的。有大数据，有最近在北京各位可以体验到的室内外的一些活动，也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在这样的一个不冷不热的很暖和很舒服的季节当中。再次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元的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是8.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17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这一瓶才8.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